姊妹平安，可以的话，请你翻开你的圣经。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七章整章，由我来念经文。这是上帝的话语，《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一节，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宗主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上帝向他显明，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住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上帝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上帝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是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上帝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上帝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上帝又赐给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12位先祖，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上帝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和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及至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的约瑟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他在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探望他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枉，就庇护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上帝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两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要下来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的？”上帝却借着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裁判他做领袖，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神迹奇事。那曾对以色列人说：“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在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而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 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离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喜欢自己手中的工作。上帝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的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上帝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模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在上帝面前他们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上帝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上帝造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宇殿，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岂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迫害呢，逼迫呢？你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却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像斯蒂凡咬牙切齿。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求你让我们借着今天宣讲你儿子的话语，听你儿子的话语，更加爱你的儿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从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知道斯蒂凡他蛮有恩惠能力，以圣灵和智慧说话。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对斯蒂凡其实认识并不多。从第七章这篇讲到，我们看得出来斯蒂凡他熟悉历史，他也认真看待历史。这篇道显示，对斯蒂凡来说，历史与现在是分不开的，过去也不只是过去所发生的事，过去发生的事解释现今当下所发生的事。既然斯蒂凡熟悉历史，他就应该非常的了解当下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毕竟不久之前在耶路撒冷也发生同样的事，斯蒂凡那天站在官长的面前，他认得出来他所面临的绝非偶发事件，而是延续耶路撒冷教会面对越加激烈迫害的模式。而且不止如此，发生在耶稣身上的迫害如今重复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又特别如今聚焦在斯蒂凡的身上。犹大议会的人要杀使徒们，不敢直接动手，怕惹百姓的气，因为恐怕百姓们会拿石头丢他们。但是就如耶稣他自己所经历的，昨天拿石头要丢官长的百姓，今天会拿石头砸死耶稣的门徒。当大祭司问这些事果然有吗，斯蒂凡知道他的回答就会决定。斯蒂凡知道他怎么样回答就会决定他的生死。 如果你面对一群充满敌意，非常乐意做假见证，要抓你话语 把柄的人，以致你于死地，这群人你会怎么样回答？你不知道，我们中间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没有现在就面对这个情况。这种事说实在，你要碰到你才知道你会如何反应。我们不知道，但是也许有人会说，我要致力发挥我说场面话的功力，面对生死你就应该反正什么话都能说，我要保存性命。耶稣曾经说，这种情况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人带你到会堂并官府或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不要思虑如何分辨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斯蒂凡在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讲了一篇道，这是一篇圣灵所感动的道，也是关乎斯蒂凡个人生死的申辩。但是在其中你找不到任何关于斯蒂凡个人的事迹，这篇道没有个人见证，他没有用 PowerPoint， 也没有温馨小故事，也没有冷笑话。这篇道是斯蒂凡的遗言，却没有斯蒂凡，也没有我这个字在其中。斯蒂凡没有为他自己辩护，但是他确实是为一个人申辩。路加用了52节经文记录这篇道，没有一节经文是关于斯蒂凡，但是每一节经文都是关于斯蒂凡的主耶稣基督。学者用很多的方式来分析这一篇道，关于土地，关于圣殿，关于律法，关于应许，关于约。我们不管用什么范畴来分析这篇讲章，我们必须说这是一篇以救赎历史为主轴，以基督为中心的道。也就是说，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蒂凡讲了一篇非常改革中的道。这篇道之中，他一次也没有说耶稣的名字，一次也没有提到基督。所以，以基督为中心，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在我们的处境之中，这个字眼，以基督为中心，不在乎你说基督多少次，而是认知讲道就是讲上帝的道，而上帝的道首要与最终都是关乎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如何具体的在历史之中，在时空之中救赎了一群人做自己的子民。这就是上帝的救赎历史，而这救赎历史从一开始就走向一个终点，有一个目的地，朝向一个人，而这人就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就是中心的解释经文，认知经文，从摩西到先知到诗篇，都是指向那要来而且已经来的那位。斯蒂凡这篇道见证他的主耶稣基督，但是他不需要讲耶稣这个基督那个，他只要忠心的解经就会得着基督。因此虽然这篇道有明确的方向，你并不觉得斯蒂凡会很急着要达到目的地。我念经文的时候都觉得有点累。他请诸位父兄听他讲古，这就是讲他们共同的历史，也就是在圣经中所记录的历史。犹太人认识这篇道里面所提到的历史人物，因为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先祖。但是他们不明白的却是，先祖们亚伯拉罕、摩西、约瑟都指向或者预表那要来的耶稣。 上帝呼召摩西做领袖，做救赎的。上帝立耶稣做君王，做救主。约瑟有恩典，有智慧。约翰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满有恩典和真理。保罗说，他就是我们的智慧。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父亲的地，他的 home country， 来到远方的异乡。在这个地方，上帝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基督他离开他父怀中，他离开天上来到地上，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亚伯拉罕没有立足的地方，主耶稣基督没有枕头的地方。亚伯拉罕有上帝的应许，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人得福。耶稣基督有上帝的应许，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劳，就心满意足，他要得到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以色列的祖宗也和耶稣一样，都经历过被自己的人撇弃。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做我们的审判官的。先祖们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犹太的官长们嫉妒耶稣，耶稣是被他自己的门徒出卖，被他自己的子民弃绝。斯蒂凡这篇道不只有以色列人的先祖，更有主动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上帝。耶和华立约，但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中并没有守约。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要他们侍奉真神，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斯蒂凡的听众们听到这个，就应该想起从一开始上帝就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他们，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斯蒂凡的听众那些都熟悉，听众那天熟悉这些经文，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就应该知道，上帝将他们分别为圣，赐给他们律法，赐给他们活泼的圣言，赐给他们应许之地，赐给他们帐幕，赐给他们圣殿，就是要他们敬拜独一真神。在这篇讲道之中，斯蒂凡一再提到敬拜 worship。 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被造被拯救，就是为了要敬拜上帝。上帝透过摩西教导他们做帐幕，他们却抬着摩洛的帐幕。他们应该敬拜独一真神，却反而自己造了金牛犊，拜自己手中所造的偶像。他们控诉斯蒂凡不住的糟蹋圣所和律法，在第六章。这篇道提到圣殿，提到律法。斯蒂凡提醒他们，我们的先祖不住的糟蹋圣殿和上帝的律法。圣殿是上帝在恩典之中赐予以色列人的，好叫他的子民知道他们的上帝与他们同在。但是以色列人需要了解，上帝并不需要圣殿，他也不限制于任何人手所造的建筑物。斯蒂凡强调，上帝可以在任何地方彰显他的荣耀，可以在米索波大米，可以在埃及，可以在何烈山，可以在旷野。上帝并不局限于以色列人那么强调的此地。从第二节到第五十节， 众人们对斯蒂凡所说的话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因为从第二节到第五十节，斯蒂凡不过是引用经文来讲论以色列人自己的历史，先祖的历史不论光荣或不光荣都记录在圣经里面。一直到五十节，斯蒂凡并没有刻意的要激怒他的听众这些犹太人，反而斯蒂凡是诉诸他和控诉他的人之间共同的历史，我们有共同的先祖，我们领受的是同一个约，我们有同一个律法，有同一个应许，我们有同一个圣殿，我们拜的是同一位上帝。使徒行传七章第二到第五十节显示，斯蒂凡他熟悉律法，他也知道圣殿的由来，他并没有糟蹋圣殿和律法。所以若斯蒂凡要活命，他就应该就此住嘴。但是这篇讲章并没有停在五十节，他没有就此住嘴。初代教会的圣徒都领受极多的属灵的恩赐和美德，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该什么时候住嘴，就像他们的主耶稣一样。斯蒂凡他不能停在五十节，因为如果这篇道停在五十节就没有重点，就如很多人讲旧约的道没有重点，只利用旧约人物做道德的模范或者属灵的借鉴，借鉴，这样子其实就是失焦，就是没有重点的讲道，最终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旧约的讲道如果不指向基督，如果不以基督为中心，就没有重点，就不是基督教的讲道，那你还不如去听拉比讲道德论说好了。斯蒂凡讲的是基督教的道，他明白重点，就如彼得讲的是基督教的道，有其重点，就如所有的新约作者都明白重点在哪里，就如他们的主所教导他们的摩西、先知、诗篇都指向主耶稣他自己，没有基督就没有重点。如果斯蒂凡停在第五十节，他也许会存活下来，他的听众也就或许可以置身于世外，他们可以点头，的确这个历史的确不太光荣，但是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是先祖他们不忠实，是先祖他们拜偶像，是先祖他们杀了先知们，我们没有，我们不效法他们就好了。但是斯蒂凡没有让他们置身于世外，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也就是说，斯蒂凡告诉他们历史与你们有切身的关系，你们如今重复你们祖宗的作为，你们领受了割礼的约，你们受了割礼却割在不对的地方，你们的耳朵你们的心没有受割礼，你们硬着景象心里刚硬，有耳也无法听，你们抗拒，总是抗拒圣灵。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和你们的祖宗不一样，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你们是谁？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上帝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你们是以色列人，你们有儿子的名分，你们有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你们的，列祖就是你们的祖宗，而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 耶稣他自己控诉你们，你们建造先知的墓，修饰预言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你们以为你们和你们的祖宗不一样，你们的祖宗是他们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而你们如今你们卖了那义者，你们杀了那义者，你们领受了律法，可是你们不守法。51-53节，斯蒂凡用三节经文，就是三节经文把他的敌人和他们的祖宗密切的连接起来，也把耶稣和以色列人的历史紧紧的扣在一起。没有这三节经文，斯蒂凡这篇讲道就只不过是引经据典、道德论说，顶多就是和群众博感情，大家都可以点头。有了这三节经文，历史就成了上帝的救赎历史。上帝曾经施行拯救，上帝如今仍然在施行拯救。怎么施行拯救？他差遣了那义者来到你们中间。有了这三节经文，先祖们就不只是历史人物，先祖们就指向那要来的耶稣基督，就预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了这三节经文，斯蒂凡的道就成了以基督为中心的道。51-53节，这三节经文叫斯蒂凡殉道，这三节经文也为耶稣做见证。耶稣就是那摩西所预告的先知，在你们弟兄中要兴起一位先知的先知。耶稣是先知们预言要来的义者，耶稣也才是上帝与他子民同在的圣殿。耶稣他自己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斯蒂凡的听众中，我想必然有人听过耶稣自己讲这句话，也听说过耶稣指控犹太人拆毁圣殿。是你们将我父的圣殿变成贼的窝。这三节经文是对犹太人最严重的控诉，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斯蒂凡这篇道，他不只是在定人的罪，指出人犯罪，更引导人领受恩典，因为这是一篇基督徒讲的道。这篇道宣讲福音，这篇道的救赎历史不是死的，是活着的。如今上帝具体的在时空中施展救恩，上帝差遣他独一的爱子，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儿子确实在我们的眼前被一朵云接到天上去，又将圣灵浇灌下来。你们看到五旬节，这些都是你们在耶路撒冷的人不止听过也看过，甚至你们中间有人曾经参与一手。如今你们听到这篇道，就显示上帝仍然对你们有极大的恩典和忍耐。你们杀了他差来的基督，他却没有转脸不顾，他没有任凭你们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他仍然如今差遣先知和智慧者来到你们中间，对你们讲一篇道。所以斯蒂凡或许他不知道该何时住口，但是没有人可以质疑他，哦，你怎么那么没有爱心。传福音最终不是告诉人上帝无条件的接纳你，那不是福音，而是告诉罪人上帝无条件的接纳罪人，而你是罪人，你一直抗拒圣灵，你 是上帝的敌人，你杀了上帝儿子。人要领受福音，必须先认知自己是罪人。如果不认识自己是罪人，从何悔改以致得永生？有些人听到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就扎心，就悔改，就信耶稣。那天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像斯蒂凡咬牙切齿。耶稣认识这些人，耶稣曾经形容这群人，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你们的先祖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上帝的国里，但是你们在哪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斯蒂凡却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摩西他的先祖想要看见上帝的荣耀，没有看见。斯蒂凡看见上帝的荣耀，圣经里面唯独这个人斯蒂凡，他看见上帝的荣耀，没有开始胡言乱语，像彼得一样。他没有像先知以赛亚说祸灾了，我灭亡了。他没有像老约翰一样看见上帝的荣耀，倒在地上像死人一样。斯蒂凡也是圣经里面唯一一个除了耶稣之外直接称耶稣为人子的人。这代表什么？所有的人当中他读懂圣经，哪一段圣经？他知道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指的是谁。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神学家有很多的讨论，你看注释书，为什么人子是站在而不是坐在上帝的右边？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过分的分析。耶稣为斯蒂凡站起来，因为斯蒂凡为耶稣挺身而出。人子见证斯蒂凡，因为斯蒂凡见证人子，这需要勇气。哎，而勇气从哪里来？路加在他的福音书里面曾经记录，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我要听耶稣说话。耶稣对这群人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是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不要惧怕，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们比麻雀还贵重。多么简单的道理，因为你们比麻雀还贵重。我好奇斯蒂凡是否在那几万人之中。我好奇那天斯蒂凡面对要杀他身体的人，是否他记得他主耶稣所讲的话，圣灵是否叫他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前不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在人面前认耶稣需要勇气，也是世界上最难的事。灌篮有什么难？你们问小玉就知道。爬喜马拉雅山圣母峰有什么难？转的全世界有什么难？但是见证基督是世界上最难的事，因为见证基督就是对基督的仇敌做见证。 因为见证基督就是只有他没有我，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福音很难，的确很难。然后我遇到，你们可能也遇过说自己很喜欢传福音的人，我不太确定他自己总是明白他们传的是什么福音。因为如果你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你传的福音必然得罪人。所以你喜欢传福音，就是你喜欢得罪罪人。这事谁能担当得起呢？你要在人面前认基督为主，你要忠实的传福音，你要为他做见证，你就必须确知你将看见上帝的荣耀，你就必须知道人子为你站起来。斯蒂凡为耶稣做见证，就效法耶稣的死。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有谁可以在临终之前说这句话？谁能够将自己的灵魂交托在主的手里？你应该说这句话。说这句话的人无非就是一生为主做见证的人。在十字架上，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斯蒂凡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是斯蒂凡在世上最后一个祷告。主有没有听斯蒂凡的祷告？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就是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在扫罗的头上。所以有人说，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这个人也说，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如果耶稣不求，我们就不得救。如果斯蒂凡没有求，扫罗就不得救。很多基督徒，我们中间有人都承认，我们能够信主耶稣，是因为有人为我们的得救祷告，甚至常年为我们的得救祷告。我相信，我深信，我能够信主，是因为我的父母和我的祖母常年恒切的为我祷告。你觉得保罗之后，你觉得他会说谁为他祷告？最后一些应用。主耶稣说，当我们面对仇敌为他做见证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斯蒂凡在仇敌面前为主做见证，讲了一篇最伟大的道。他应该没有彻夜准备奖章。圣灵明显的指教他当说的话，这代表什么？这就代表斯蒂凡必须有当说的话可说。这就代表斯蒂凡熟悉上帝的救赎历史，这代表他熟悉他的圣经。你不要思虑怎么分辨说什么话，圣灵会指教你，不是代表你可以开始说方言。这指的不是你开始说你自己的话，乃是讲他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道。这就代表你需要，之后彼得会说，常做准备。怎么做准备？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告诉人们你们心中盼望的由来。这就表示你必须读圣经。 使徒行传第七章的应用。你必须读圣经，斯提反读他的圣经，对他来说，圣经的历史是活的，圣经中的先祖是他的先祖，他们的故事是他自己的故事。我们读圣经有障碍 ，right？ 因为读圣经是我们该做的事，我们该履行的责任。我们少认知圣经记载的，不外乎就是我们自己的历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爱读圣经，就必须认知这是我们的圣经，这是我们的上帝，这是我们的救赎历史。保罗提醒我们，亚伯拉罕是谁？他是我们的先祖，我们才是真正受割礼的，我们才是真正的犹太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如何拯救我们的先祖，如今又如何拯救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先祖在圣经中如何，我们就如何。今天这篇道的主题是第一个见证人，他们可以说是斯蒂凡，你也可以说是扫罗。但是斯蒂凡不是第一个见证耶稣的人，哎，但是他的确是新约里的第一个见证人。希腊文的见证人与殉道者是同一个字 ，martus。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群假见证人杀了那为主做见证的人。为主做见证就是为主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的人。或生或死，我们都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主的人。我们为主见证就是认知，死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上发动，我们每天没有例外都更接近死亡。好死歹死，反正都是一死，谁基督徒可以活得最潇洒？我们就理当时刻为主死。而每当我们为主做见证，就是见证他曾经为我们挺身而出。我们为主见证，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多死一点，好叫他的生命越加活在我们必死的身上。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差派那义者来到世上，因为他来了，他死了，他复活了，我们就与他一起从死里活过来，这样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我们若真的不再为自己活，就印证确实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你儿子在我里面活着。愿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发动，就是那天在斯蒂凡的身上发动。愿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兴旺，愿我在我们的生命中衰微。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颂主新歌517首，颂主新歌517首，首信歌。 来做棺材拜祷。爱我们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继续的带领我们，用一颗圣洁敬畏的心，能够来进入到对你的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的，我们也知道这个福音，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借着你独生来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伟大的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本是在万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如今这个奥秘也已经借着你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和你自己的教会把它显明出来。而这个福音的恩典，就是你乐意的把自己的独生爱子送上十字架为我们舍命，好叫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当中，无论是神与基督无关，与神国无份的局外人，而且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人。如今我们却得以与圣徒同国，同是神家里的人。父神，我们记得你这伟大的福音，就求你让我们能够被这恩典所充满所激励，以致我们能够放胆来宣讲你的福音。就如同你使用过去的使徒先知，虽然面对生死的关头，但是他们一点也不退却不退缩，因为他们信靠你，你就赐给他们刚强壮胆的心。父神，你愿意帮助我们，在这不幸的世代，福音总是充满着挑战，充满着冲突，还有不愉快，但是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可以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宣传你的福音，因为这原是你的荣耀。父神，我们也为肢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特别将慧嫩姐妹他们一家人就交托仰望在你自己的手里，因为他父亲在昨天已经安息主怀，我们求主你纪念他这一段子来照顾他父亲所付上的辛劳，求你让他们家人在为他父亲来安排这些的祸事能够一切的顺利。不时呢，我们继续为福音中心的整个事工，我们继续的来依靠你，因为这本是你的善功，我就求你赐给弟兄姐妹和同心合一的心坚固我们的信心，一起的在这个福音中心来为你的神国来传福音。同时呢，我们也为信主的家人，我们真的是求主你继续柔软他们的心使他们能够得以得到你的救恩。同时呢，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